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欢迎来到今天的星星车帮。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新资讯。 心情新资讯， 2月21号的消息，格力电器公告表示，与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议。珠海银隆主要业务包括与新能源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驱动电机、电动空调、充电设备等相关技术的设计、研发和生产。那此次合作的达成呢，意味着珠海银隆将正式进军新能源汽车的领域。格力电器与珠海银隆达成合作协议之后呢，格力电器与珠海银隆双方及其子分公司将利用各自的产业优势，在智能装备、模具、铸造、汽车空调、电机电控、新能源汽车储能等领域进行合作。在同等的条件下，一方优先采购对方的产品，购买对方的服务，以一个年度为一个周期，双方互相的优先采购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亿元。再来关注一下一汽丰田。一汽丰田的普拉多凭借出色的品质与非承载式车体的结构，以及环境恶劣地区的消费者喜爱。根据官方的消息，一汽丰田将于年内对这款硬派的 SUV 进行改款。关于新款车型的具体上市时间，从相关的渠道了解到，一汽丰田新款普拉多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预计新车将取消2.7升的动力配置，并对3.5升汽车进行小幅调整，有望在配置上得到升级。一汽丰田普拉多整体的造型非常的硬朗，前脸的标志性五横条格栅较为粗犷。新车配备了 LED 近光灯和卤素远光灯。泪眼造型的 LED 日间行车灯也是设计中的经典元素。此外，包括自动大灯、大灯高度调节以及大灯清洗装置在内的这些功能都均有配备。在内饰方面呢，国产的普拉多与进口版本的车型整体造型保持一致。配置方面，普拉多提供了一键启动、倒车影像、自动空调、前排座椅加热、电子中央差速锁、电子车身稳定系统等功能。普拉多在车身的尺寸方面与30帕杰罗基本是保持在同一水平的。由于国产的普拉多并没有像进口版车型的那样采用外挂式备胎，所以车身长度略短于30帕杰罗。在动力方面呢，国产的普拉多 3.5 升车型搭载型号为 7GRFKS 的发动机，采用丰田最新的 D4S 双喷射技术，可以根据不同的工况选择最佳的喷油方式。这款发动机最大的输出功率为205千瓦，峰值扭矩为365牛米，匹配由爱信提供代号为 AC60F 的六速自动变速箱。关注一下骆驼股份基于三电与唐骏的合作吧。骆驼股份近日公告，公司与山东唐骏欧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在2017年2月20号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双方拟在新能源汽车产品配套、技术知识等方面开展了合作。骆驼股份依据甲方生产过程中实际的情况，提供适合甲方要求的动力锂离子电池、电机、电控产品。在开发的过程中呢，公司要根据唐骏汽车需求以及技术要求，提供锂电池、电机、电控以及配合它的共同开发。唐骏汽车批量生产时候呢，公司为它提供产品供货，以满足其销售的需求。双方根据后期的发展需要呢，确定将共同开发及量产车型、电池及电机电控型号，并签订正式的供货协议。双方根据在实际合作情况中约定合作开发期间的知识产权所有权、车辆公告、相关车型量产后的配备份额等事项。该公司在动力电池领域技术储备已经处于行业的前沿，之前处于中试阶段，没有大规模的投入市场。考虑到与锂电池相关的生产装备、工艺条件以及电池自身的更新换代，该公司有信心在行业洗牌的过程中取得优势的地位。同时，公司以三电加租赁的模式深度布局新能源汽车的领域，设立骆驼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介入新能源汽车租赁的领域，设立骆驼集团新能源电池有限公司介入动力锂电产业，并且已经收购了襄阳宇清传动科技有限公司相关电动的传动资产，完善新能源电机电控产业链。同时，公司的新能源电池业务也有望获得快速发展。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新资讯，来让我们听首歌吧。 The sound of an old guitar is saving you from sinking. It's a long way down. It's a long way back, like you never broke. You tell a dirty joke. He touches your leg and thinks he's getting close. For now you let him. Just this once, just for now. And just like that, it's over. Silver rings and all your silken things. That song you softly sing is keeping you from breaking. It's a long way down. It's a long way back here. You never lost. You shook the shivers off. You took a drink to get your courage up. Can you believe it? Just this once, just for. 在这里你能听到有别样的韵律，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欢迎试驾新星车帮，请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不要拨打手机，尽情体验新星车帮带给您的速度和激情。 及时的汽车资讯，犀利的汽车点评，实用的车型导购，详尽的维修解答。星星车帮，我们不只是一个广播节目。 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大家好，我是心情，关注一下今天的心情车新闻。 心情车新闻。 中国今年拟新增800,000个充电桩，中国计划在今年内新增800,000个充电桩，用来支持持续增长的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发展。其中公共和非公共充电桩分别为100,000和70,000个，后者主要用于满足出租车、公共汽车和商业用车的充电需求。2016年，中国新增了100,000个公共充电桩，目前总数呢已经达到了150,000个。据悉，新增的充电桩将主要被安置在城市和高速公路上。根据国家能源局表示，在北京和上海，平均方圆5公里，高速平均每14,000公里就有一个快速充电站。建设充电桩的行动至少要持续到2020年，届时中国电动汽车将有望达到大约500万辆。新能源汽车包括纯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去年中国共售出了50.7万辆新能源汽车，因此今年的目标呢是年销量突破80万辆，其中将包括35万辆乘用车以及公共汽车和各种类型的商用车辆。北京、上海之类的大城市正在迅速地扩大电动及插电式混合动力公共汽车，部分市级公交运输公司也在促进车型的电动化。关注一下力帆汽车，力帆汽车旗下的全新 X80 和轩朗车型将于3月28号正式上市。其中，全新的 X80 定位于7座中型 SUV， 而轩朗则是家用的7座 MPV 车型。这两款新车呢，都是主打空间和实用性的车型。对于目前国内的 SUV 和 MPV 的市场崛起，这两款车型的出现还是适逢其时的。在2016年广州的车展上，力帆汽车 X80 首次公开亮相，新车定位位于7座的中型 SUV， 车身尺寸较大，采用2+3+2式的7座布局。力帆 X80 的整体造型大气圆润，与锐界、汉兰达等合资 SUV 有着神似之处。新车的前脸同样是采用六边形的大嘴格栅，并且将六边形的元素融入到大灯的内部，看起来十分有个性。车身的尺寸方面，这款车的长宽高分别为4820×1930、1760毫米，轴距呢为2790毫米。在内饰方面，力帆 X80 整体采用了深色配色，辅以木纹饰板，并配备有中控液晶屏，而中控台上的功能按键排列整齐，看上去比较规整。此外呢，我们注意到新车的仪表盘为液晶显示屏，从而增添了些许的科技感。动力方面，新车将搭载 2.0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为192马力，最高时速呢每小时180千米。传动方面，新车将匹配6速手动或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吉利帝豪 EV 续航有望达到3000米，3月将上市了。新款的吉利帝豪 EV 将有望在下月上市，续航里程有望增加到300千米。那现在的续航里程呢为253千米。同时，新车将增加电池低温充电预热功能，以及提高快速电流。外观方面，新车预计沿用了现款的帝豪 EV 的设计，采用回纹盾形设计的进气格栅，车身的线条流畅，展现大方得体的造型风格。在细节之处换上了靛蓝色的格栅饰条，欧意式前保增加的靛蓝饰条，以及翼子板和油箱盖上的 EV 标识。两侧车身还增添 添了蓝天风格的拉花，凸显电动车的车身。那目前该车动力方面的数据还并没有公开，就目前的消息来看呢，新车将进一步的增加续航里程，预计达到300千米。92号的车加95号的汽油真的好吗？买车就要加油，但是大家普遍存在一个认识，就是厂家标识只要加92号汽油的车，为了更好的优待车子和想获得更好的动力，就会潜意识里的想要加高一号的汽油，例如95或者更好的标号。但是这种做法真的正确吗？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误区。首先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汽油的标号，是实际汽油抗爆性与标准汽油的抗爆性的比值，并不是标号越高就越好，要根据发动机压缩比合理的选择汽油标号。那95号的汽油呢，并不会提升动力，还可能减小动力，因为95号的汽油需要更高的压缩比，比如发动机的压缩比对导致燃烧并不充分，而导致排放上升和动力下降。很多朋友也认为使用95号的汽油油耗会更低，这也绝对是大错特错了。95号的汽油绝不会降低油耗，因为使用更高标号的汽油并不能降低油耗，如果使用不当还会油耗上升。到底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汽油呢？答案就是看油箱盖上的标签写的是多少号的汽油就加多少，不会错的。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几种说法而加了高标号的汽油哦。以上就是今天的心情车新闻，让我们来听首歌吧。 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and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 to be a better man. Go easy on my conscience, 'cause it's not my fault. I know I've been told to take the blame.Rest assured, my angels will catch my tears. Walk me out of here. I'm in pain as my soul heals the shame. I will grow through this pain. Lord, I'm doing all I canTo be a better man. Once you found that lover, your home would bound. Love is all around. Love is all around. I know some have fallen on stony ground, but love is all.Tell someone to love me, I need to rest in arms. Keep me safe from harm, pouring rain. Give me endless summer, Lord, I feel the cold. Feel I'm getting old before my time. As my soul feels the shame.

的车辆来来往往，关上一扇门，打开一扇窗，我们的生活从此变得不一样。不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不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入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标新立异。 标新立异。 国内新一代的本田飞度，由于同级别优秀的性能呢，以及优秀的车内空间，加上令人惊艳的高燃油经济性能，博得了车界以及销售的双丰收。对比一下本田飞度和现代瑞纳 RV 的车型，经典的两厢车，看看能不能和神车有一拼呢？对比的两款车型分别都是该车系中中配车型，对比憨厚，前脸的造型属于见仁见智的东西，但是瑞纳 RV 的大嘴设计加上犀利的大灯，确实比飞度更加的帅气。从尺寸上来说呢，侧面来看，瑞纳 RV 是经典的两厢车，而飞度的尺寸则看上去像一个小面包车，空间上肯定是有所优势的。车尾部，瑞纳 RV 的动力气质更加的优秀，扁平的设计风格很有欧洲范儿。大灯部分，两车均是卤素大灯，并且都没有透镜，不过雾灯倒是没有被省略。飞度的后视镜带有转向灯，而瑞纳 RV 的门把手采用的是镀铬材质，并且具备无钥匙进入功能，这点还是非常厚道的。再来看看内饰部分，无论是设计的时尚度还是仪表显示的功能，飞度都比对手更加吸引人，而瑞纳 RV 的方向盘的手感则会更好。大灯两车都带有高低调节的功能。中控区域操作对比，多媒体部分呢，由于价格不高，两车都没有配备大屏多媒体的系统，但其实都可后期改装，实现蓝牙导航等配置，花费也并不高。空调操控区方面，两车都采用了非常直观的大旋钮设计，盲操作级别无压力，非常完美。车门操控区对比，两款车均都有驾驶座一键升降，用料上瑞纳 RV 更是用心，用真皮包裹的扶手质感比飞度强了不少。两款车都采用了常规尺寸的电动天窗，采光面积两车基本一致，顶配也均都没有全景天窗。座椅方面，瑞纳采用了真皮和织物拼接的做法，两款车的后排座椅均都有不错的坐垫长度，碍于宽度的限制，两车都没有中央的头枕。后排的空间同样是我们大家关注的重点，这点飞度无论是头部空间还是腿部空间都是这个级别的标杆，大空间当然是没得说啦。那储物方面呢，飞度的储物空间规划的则很多，空间也都很大，实用性呢比对手更强。瑞纳 RV 的储物空间则比较一般了，实用性稍逊一些。对于两厢车来说，后备箱的空间拓展性都很好，两款车都支持分析放倒，平时空间呢也都够用的。在动力方面呢，瑞纳 RV 配备的是1.4升的发动机，飞度是1.5升发动机。最大功率方面，瑞纳 RV 是73.3，最大扭矩132牛米，飞度呢最大功率是93，最大扭矩是155牛米。变速器方面，瑞纳 RV 是6速手自一体，而飞度呢是 CVT 变速箱。驾驶模式上，飞度的比较节能。悬挂对比，两款车都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的独立悬挂，后悬挂均为非独立的扭力梁结构的形式，两款车都有其最佳的亮点。现代 RV 呢，做工比较细，漂亮的外观加上相当细致的内部做工和不错的经济性表现，瑞纳 RV 也算是大家闺秀了，每一项都是很均衡的。那本田飞度呢，性能高，空间大，同级别自吸最强发动机的搭载者，并且内部空间巨大，改装潜力巨大，家用完美又可玩乐，不失为这个级别的标杆产品。 对比两款车型的价格都在90,000元的级别，是价格比较低的合资车型。瑞纳其实无论是设计还是做工以及配置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整体均衡，而飞度呢则在空间和动力性能上完爆对手。单凭这两点，飞度依然是这个级别的标杆，想要超越确实还需要努力吧。以上就是今天的标新立异，让我们听首歌吧。 You make me so upset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could lose my mind. The conversation goes nowhere, cause you're never gonna take me there. And I know what I know, and I know you're no good for me. Yeah, I know what I know, and I know it's not meant to be. Here's my dilemma. Tell me that 子，买房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好，前程无忧。 破晓，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时，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烧气还是我和双琴，我们都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无论你在哪里遇到什么情况，星星车帮都会陪在你身旁。奔驰宝马长城起亚全都粉墨登场，大车小车轿车跑车各有各的锋芒，选车购车养车用车这里全都开讲，卸下行囊跟我一起唱，星星车帮华丽的绽放，星星车帮带来全新能量，星星车帮一缕温暖阳光，星星车帮扬帆远航，这是星星车帮，星星车帮， 我们和你在路上。 好好心情，好音乐，总生活够张扬， 生活够张扬，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星星车帮，心情邀你来路帮。 驾车更要驾驭生活，新车帮陪伴你的车上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播心情，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耳目一新。 耳目一新， 眼看冬天就要过去，春天也不会太远。在一天之中呢，我们都很容易犯困，尤其是春天，特别是临近中午和下午的时候，这个时候开车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开车打瞌睡可能是很危险的事情，危险程度不亚于酒驾。这时候我们就要使用一些方法来帮助自己驱赶困意，比如嚼一些无糖的口香糖，注意一定是无糖的，因为糖分是补充体能的，也就有充饥的效果，饱了岂不是更想睡呢？所以最好呢还是超凉薄荷之类的，而且嘴巴不停地咀嚼也有帮助提神的效果。第二点呢，建议大家可以吹吹风，打开天窗吹吹冷风，毕竟现在的天儿呢还是有些冷的，一阵寒风吹进来，大部分人还是直打哆嗦的，也能起到提神的效果，但是千万要注意不要感冒哟。第三点更加实用一些了，听节奏感强的音乐，比如打开收音机听听星星车帮的音乐，这动次大次的节奏一定会让你起到一个兴奋的作用，全身的细胞也会跟着旋转跳跃起来。当然一些洗脑的歌曲可不行，千万别太嗨，还是要专心驾驶的。第四呢，可以洗把脸，如果条件充足的话。一般来说无论在什么场合，想睡觉了就会去洗把脸，特别是现在的天气还不是很暖和的时候，洗一把冷水脸，那个酸爽肯定让你一下子精神了。但是也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千万不要感冒哟。第五点就是比较实用性很强的，带杯茶或者是咖啡。茶或咖啡呢有一定的提神效果，原因是什么相信也不用我们多说了。不过心情也在这里建议大家，喝茶也要喝超浓的那种，苦到胃里都麻痹的那种，就更加的会有提神效果。当然了，如果以上的这些方式你都没办法用的话，那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捏捏自己的大腿，如果自己下不了手呢，也可以叫身边的人代打，但是要慎重啊，别下手太重，把自己打懵了也是挺危险的。 好吧，让我们严肃点聊聊下一个话题。关于汽车油箱的分布呢，相信很多车主都有这样的疑问，油箱口的位置为什么不一致？一般来说呢，德系汽车的油箱口在右边，而日韩系的车呢在左边。那为什么在汽车整个结构都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加油口要分为左右两种呢？那这个因素决定于油箱口的位置吗？今天呢就给大家普及一下，它的目的是稳定车身的平衡。像德国和日本这些对工业制造技术比较严谨的国家，在产品制造上是力求完美的，所以在车身的配重上会达到一个平衡点。众所周知，前置发动机加上转向系统会让整个的车头变得很重，所以一般轿车呢都会采用后置油箱，也就是安置在后排座椅附近，车头一侧加上驾驶员的体重，那么就要用油箱来平衡掉这个差重了。所以一般油箱呢都会安置在驾驶员的对角线上，所以就有了欧洲国家左前驾驶座油箱呢则放在右后方，日系车右前驾驶座油箱放在左后。第二点呢，就是国家行驶的方向影响。在德国、瑞典，车辆是靠右行驶的，奔驰、宝马、奥迪、大众、沃尔沃旗下的车型加油口都是在右边。在日本，车辆是靠左行驶的，本田、丰田旗下的车型加油口就在左边。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车型都符合这个规律，比如韩国是靠右行驶的国家，但韩系车有的车型加油口却是在左边。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韩国车模仿日本车起步的，所以学的时候亦步亦趋，连加油口的位置也一并模仿过来了，并没有按照自己国内的情况加以修改。第三点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早期加油站并没有完全推广开来，所以加油一般需要驾驶员携带油桶自行解决。如果将油箱口设置在了驾驶席的同侧，会增大路边停车加油的隐患。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可以迅速地知道自己的车油箱在什么位置呢？其实这个问题设计师早就替我们想到了，只需要观察一下仪表盘就一目了然了。汽车仪表盘的油表区域都会有一个箭头，指示提示驾驶员的油箱口的位置，箭头向右标示，油箱口就在车辆的右侧，反之亦然。以上就是今天新车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拜拜。 Yeah.